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字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第四節我想不到做第四節。鏡頭後面就是當時一個很出名的招數，叫天外飛仙，用慢鏡拍的， 加格效果， 那個如果給一個正常鏡，你不要搶我們 鄧少秋真是古龍的，他的形象真的很厲害。 是啊，如果他是正常速度拍呢，這個招數沒有出不到這個效果的。 是出不到， 出不到這個效果的。好啦，嗱，就即係涉及到古龍的小說呢，當其時那個改編呢，我諗亦都是因應那個武俠片的潮流啦。 嗯哼， 那你搞完金庸咁多次啦，咁喂都要找另外一個接近級數的搞的嘛， 嗯， 但奈何呢，其實靠近的都不是太多可以揀的，咁古龍就是其中一個嚟嘅，咁呢個原因呢就唔係話佢嘅小說本身同金庸個風格係接近，兩個風格相當之唔同嘅，而古龍其中一樣嘢呢，佢去到喺呢個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呢，佢殺食嘅地方咩呢，就係開始喺武俠小說入面呢可以做到一個所謂叫陰謀論，或者接近少少偵探小說的類型的。 特工世界都有啲咩？ 特務啦，譬如佢將一個詹士邦的版本擺咗喺明朝度，係咪啊？ 卧底世界嗰啲好多， 即係早即係 白玉老虎啊咩嗰啲 奸道嘅原型， 係 嘛？如果你話改今次改編呢個咧，其實就應該將古龍嗰種好濃厚嘅所謂 paranoia。那種陰謀的陰森感覺要放在現在這個戲裡面，但就不知為何那個沒有做到這件事出來，就不是完全沒有嘗試去做，是有一點，但是就出不到以前那種，即陰謀內面有陰謀，那些人即互相去猜忌，那種這樣的寫個純粹是寫個情而已，咁呢個就即係一種我覺得幾嘥嘅， 係啊係啊，即係佢最精粹嘅嗰樣嘢，即係譬如佢講嘅嘅人裡面嘅嗰個，你好多時你怎睇個面相，佢係正人君子，但係佢個背後咧，可能係另一樣嘢。 女人咧就只有兩種啊，對於古龍嚟講，一種咧就蛇蝎。 係 一種咧就剩女， 係 唔係剩女係剩，即係好。就 是 純潔的，咁呢套戲入邊都有嘅，但又係唔係好強烈啦？ 唔係佢而家佢變咗係得個形，但冇將嗰種裡面最精緻嘅處理咧，就變到出嚟咁。 係啊，咁但係其實可能兩個女人劇都係一個女人嘅兩個化身嚟嘅啫。 係啊，呢啲黑色電影嗰種世界嚟㗎嘛。 但係咧，古龍一樣嘢，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咧，就係差唔多佢嘅小説都係佢自己嘅生活入面嘅投射嚟嘅，有啲甚至係佢生活入面嘅親身經歷，佢擺咗喺佢嘅武俠小説嘅世界入面。譬如你而家睇有呢個迎春樓入面嗰個處境咧。就是當年他在台灣的酒廉入面遇到的情況嚟嘅， 係相當之多啦，係咁嘅，真係 譬如煙十三個飲酒，飲到咁樣，佢走去問個醫生：你仲有幾多人命？嗰個就是古龍自己嚟嘅。 係佢心裏好似個嘅結局都係咁樣 嘅。唔使好似，直情係啊嘛。飲到即係嗰個結局咧，我睇下薛興國嗰個版本就咁樣嘅。即係佢飲落去咧，個醫生同佢：你再飲落，你死噶啦。咁但係佢冇辦法，佢就係要飲咯。 唔會，佢唔會喺個因為病而改嘅，已經變成佢嗰個癖嚟嘅啦。 不是忍來的，他不是叫做心忍，即是他不忍是不得的。當時的處境呢，即如果你放在即係現實三叔爺嗰度，你瞭解到係咩事咯？ 完全明白嘅。 佢話佢其中我睇小英國講嘅就係佢聽喺貼埋埲牆啊，想聽下入邊埲牆俾唔俾啲聲，叫佢點寫小説啊？係啊，即係呢個又係好嗰種好作家嗰種好孤寂嘅世界咯，即係冇人幫到你嘅你無論，但係。這個是一個宿命來的嘛，它裡面的小說也有宿命，有些 文字真的用得很好，很強， 但是它其中一個最強的地方就是它人物的塑造，到現在大家如果譬如看這個陸小鳳裡面的，除了陸小鳳、西門吹雪，還有花滿樓， 花滿樓，花滿樓是盲眼的那個 盲盒， 其實佢都可以獨立做一個故事。 有 花滿樓， 佢都好興噶。譬如 唔係我拍電影嘅， 係啊係啊。如果個版權嗰個問題解決咗，就應該 揾翻黃允才出嚟做啲乜啫？咁老嘅花滿樓， 咁你嚇，咁你可以咩嘅後傳啊？ 係啦係啦。 譬如你其他咁樣嚇，闖流香，咁又有蝴蝶花啦。咁胡鐵花，胡鐵花呢個名其實有典故嘅。胡鐵花呢個名係嚟自胡適個爸爸嘅。胡適個爸爸就叫胡鐵花嘅。咁佢入面有好多呢啲即係咁嘅嘢喺度咯。 咁真係而家當你攞翻嚟睇，我哋嗰時刻咧就即係都好想學古龍嘅。好多人都想都學古龍咁樣寫咧，就係因為佢字數唔使好多，隔行咧就隔得好好。不過咧就即係一字值千金啊！佢嗰啲真係 咁啊，後期啊嘛。 唔係事實上你會睇到咧，佢用嗰個文字嘅嗰樣嘢係好有天分。佢因為咧，佢裡面有時咧，你都喺度揣摩佢點樣諗出嚟咧。你成日一直喺度懷疑佢，其實都唔係話好複雜咁樣嚟去諗。但係佢一寫出嚟嗰時候咧，佢一組織埋一齊嗰時候，你睇咧就係嗰個意境好強。因為到最近咧，我都成日到時到日就攞佢嗰啲小説嚟睇咧，你會覺得係好即係當佢係閒情去讀嗰陣咧，佢其實佢個好快就即刻。捉住咗你嘅，佢嗰啲文字係 嗱，除咗嗰個角色嗰個塑造之外咧，仲有武器啦。係啊，咁你頭先見到西門吹雪嗰、那個係啊，正一把劍啊，吹咗上面嗰啲係。你到而家唔知點解冇咗 呢種咁嘅設計 啊？冇曬啲設計咯。 你而家出武器嗰啲孔雀翎啊，一直係俾人哋即係喺度遐想咧，係一個點解咁犀利？同埋你個名字都靚啊嘛，孔雀翎嘅。佢有好多依啲咁嘅武，一啲叫武器嘅設計，人物都係其實一個好精緻嘅，佢嗰個設計得。 咁你而家譬如呢套片本身又係即係嘥曬咯。你劍嗰度點解你唔可以花多啲即係心思去寫咯？ 我覺得佢有一個唔係我唔知佢改動係幾大，因為佢呢個電影咧，我即係初初嘅時候咧，無論咧即係話而家呢個時代拍咧，都有個預計，哎呀好難整得好嘅喎，咁樣，但係咧都好期待嘅。嗰最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阿爾東升導演咧，佢應該對呢個戲咧裡面咧，佢有好多唔同佢自己個人嘅諗法。而呢種諗法咧，就我反而覺得咧，係應該係呢個戲。 因為我估，如果係爾東升佢去拍呢個咧，佢一個戲外嘅 reference。因為嗰個三爺啲鏡就佢入行嘅時候嚟嘅， 係 佢成名嚇。咁跟住一段時間，其實我諗佢自己唔係好。 其實我想他都不喜歡這個角色的， 不是很理想，因為他不知道拍色情男，因為他說過這件事，就是劉青雲扮他跳下海， 是 他裡面有很多感情的投射，照計他應該在這部戲裡面，現在這個新版本應該出到來的。 我就這件事我都覺得已經是很有那種叫吸引力在這裡，但是其實現在來看，我覺得在林根新那裡來演出的時候，我覺得他的角色就太過很局限於一個叫做， 他是一樣東西而已，是頹廢，是頹廢，那他做到這個頹廢的感覺出來的。 但是他那個頹廢那時候我 就其實一直都覺得他出不到一個味道，就是說佢係原本係一個即係神劍山莊嘅嗰個接班人嚟嘅，但係後來佢咧即係自己嗰種叫佢好決絕咁樣咧，即係離開呢個山莊之後嗰陣咧， 他想找什么东西呢、嗯、如果我在这个戏里面那里其实我看不到他想找什么东西、 嗯、 但是我是相信呢原本、啊、可能是在那个原本想的那个角度呢他想了这么多年他一定是 有一种想法在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不到出来 了、啊、第三样是最重要的、啊、比其他刚才那几样东西重要就是酒、 嗯 咁你唔可以古龍嘅，你唔可以求其佢飲醉酒你就即係咩噶嘛？ 啊、 你即係古龍飲酒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題目嚟嘅，你足以寫一篇論文去講嘅， 嗯 咁、啊、但係我覺得咧，佢向古龍致敬咧、 嗯， 就凡係每一套改編佢嘅電視劇或電影咧，都要用筆墨去寫酒呢樣嘢，同、嗯、埋人應該點飲酒法。 對啊，呢、這個有冇啊？今次呢個新版 唔係阿現實參差全速走 嗰種叫話嗱，佢就因為咁樣死咁嘅啫喎。 係啊， 唔係冇個感覺咧，即係譬如我哋睇古龍嘅書，就算我哋睇佢改編電影嗰啲對酒高高對酒當歌嗰啲， 佢有幾樣嘢噶嘛？酒要飲得好豪放， 係 同埋要同朋友飲， 係 咁。我覺得有一個咧，佢寫得係我到而家都有印象嘅，就寫阿葉開咧，嗰、那個電視劇嚟嘅，唔、嗯、我唔記得係咪原著小説啦，就係、是。他喝醉酒、 嗯、 睡在街上是咁跟住第二朝起身就原來那天是年初一日、 嗯、 我想這個就是古龍自己是真的經歷過這件事即是喝到睡街 不知時日過而且 是喝到在 當你醒的時候 喝到睡街跟住那天原來 是過年的你即是你想想那種哇如果你是入面是傳統中國人那種文化、啊、你想想这件事是 多大的冲击呢真的 是啊是 啊, 是啊即是他已经即是很癲那种癲倒即是去到一个极致 是、啊、但是 很特别因为魔法世界不 supposed to be 颓废但他是写到一种很颓废的魔法世界嘛、嗯 是啊、但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灵感就可以有一天拍一个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的魔法片版 是但係亦都係最特別咧，就係因為我覺得咧，如果講古龍嘅裡面嘅嗰啲俠咧，就係個個都係有存在嗰種嘅俠性嗰樣嘢喺度嚟嘅。咁樣就你就算你咧即係點頹廢點樣走嘅時候咧，去到真係真係咧何之為俠？我哋睇古龍嘅小説咧就睇得到出嚟。喺以前嗰啲咧，我覺得咧即係嗰時嗰啲香港拍古龍嘅武俠電影咧，都出到嗰種俠嘅嗰種。嗰種境界、嗰種意境出嚟嘅，咁、嗯、所以咧呢個咧就會，譬如新版呢個三少爺的劍咧，就其實就會有一個覺得有一種可惜咧，就係何解呢一種咁嘅意境咧係冇咗咧，即係咁樣。 係啊，第四個咧就唔係咁重要，但係亦都係失望嚟嘅。咁啊，以前嘅電視劇咧，佢哋去做嗰個主題歌嘅時候咧、 嗯， 就點都提出嚟。 係， 譬如咧，陸小鳳嗰、那個《 嗯、 情與義》啦，《值千金》呢、這個就係好典型啊，古龍嘅。 是 那個世界入面的神水嚟嘅， 而且佢最厲害就是當時咧個曲都整咗出嚟啊嘛，曲夾埋嗰啲詞都將古龍個嗰種成個嘅氣氛啊，佢嗰種情意啊，就全部咧就係、是、放喺嘅叫笑談呢啲咁嘅風雨中嘅時候咧，就用歌嚟表達到出嚟。 嗯， 誒何解呢部連主題曲都冇咧？ 我怎知道你問我我又不是做家庭的。 我覺得就有一種可惜就是這樣。因為譬如古龍的那種世界呢我們的印象很深刻呢還有變成了一個很獨特的一種現在一回憶回上來的時候呢都是很難忘的。即係裡面可能縱使咧，即係有啲古仔嘅細節你都唔好記得嗰時，但係佢即係製造咗一個氣氛出嚟咧。 佢係有嗰個古龍嘅 universe 喺呢個世界度嘛， 係啊係 嘛。咁、你譬如話陸小鳳入邊另外主題曲咁啊，武林認至尊啊嘛，論生死誰能斷啊嘛，兒弟妻哭內心寥亂。佢呢個連阿鬱敏自己都好多時 quote， 因為你真係喺現實上你遇到呢種情況嘅， 係 嚇、啊。譬如你去到一個好艱難嘅處境，你身為一個家庭嘅，丈夫、啊、你要怎樣去在這種處境之下去承擔那個丈夫對妻子對兒女的責任、這個就是在裡面這些主角裡面他們即遇到那種壓力心理壓力咯 是現代人可以 好感受得到嘅。 嗯哼，啊，咁所以佢因為咧，即係一講到呢個時候咧，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哇，真係咧應該拍多啲古龍嘅電影，因為到今時今日咧，你會發覺咧，古龍嘅古仔裏面佢所講嗰個世界咧，其實可以用一個我哋而家將佢套入而家呢個時代嗰裏面講咧，係會有另外一種 共鳴 嚇誒，同埋再將佢更新咗啊。變咗一種叫新嘅嗰個睇法咧，嚟注入去佢嗰、那個佢嗰啲原本呢啲古仔裡面嗰度、啊。我覺得咧，三少爺咧嗰個意圖，而家呢個新版咧、那個意圖都係有，但係我諗就最主要咧就而家去得唔係好徹底，嗰、個原因嚟嘅都係 咁、但係如果你又拍港產片，又佢又可能攞唔到嗰、那個解決唔到個版權嘅問題啦，係嘛？ 係啊，同埋嗰個都係資金問題啦。你會睇到咧，佢需即係而家部戲咧《三少爺的劍》咧，我覺得佢響服裝啊，有好多人都 啊呢、這個又要即係質疑啦、因為收尾如果1977年嗰部啊《以東升》收尾決鬥嗰件就係好似我而家呢隻色嘅咁 啊， 係 啊係啊， 即係換曬副盔甲出埋攞支劍出嚟 嗰個正啲㗎。 咁你而家呢件衫又覺得？哎呀，大佬真係俾少錢啦，做多少做好啲啦，係嘛？因為 佢同唔係佢同埋佢有一樣嘢嘅係佢有好多嗰啲情景，佢都用數碼合成咧嚟你做出嚟。咁、雖然咧，你會睇到咧，嗰、那個 concept 咧，佢都會有個好處咧，因為古龍嘅嗰種世界裡面咧，你可以係咁詩意到咧，唔需要真實嗰嗰樣嘢。咁但係咧，就去到民工世界嗰。度咧，即係譬如嗰個鎮嗰度嗰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嗱，霍元甲其實係我一直都覺得佢係抄三少爺的劍，但係佢當佢講佢去咗嗰個小村嗰時候咧，佢就特登咧，你睇到佢拍嗰啲咧，即係真係嗰啲田啊、村啊、山水啊嗰樣嘢，就帶嚟好多視覺嘅嗰種感染力啊。咁我覺得三少爺的劍咧，你個古仔咧。你可以將佢原本嗰個江湖世界咧，你整到佢好虛幻，尤其是我覺得佢有個都好正嘅，就係即係嗰啲毒咧喺度攻佔咗個神劍山莊嗰條大路嗰時候咧，那個已經非常之好。咁但係咧，就當去到嗰個叫一個叫平民世界民工嗰、那個啲挑市家族咧，即係嗰個世界嗰時候咧，如果真係出到嗰種實質感咧，一種質感咧，或者實在，令到三少爺咧，即係睇個世界，你睇到有對比唔同咧。呢種美術設計咧，我覺得就係電影嘅 sense 嚟嘅。但係佢，我覺得佢嗰度咧，佢雖然咧，佢都係有啲係現場搭景嘅拍咧，但係佢冇嗰種質感出嚟嗰時候咧，你會發覺就係可惜就呢樣。 原來啊，林峯做陸小鳳嘅，係呢啲唔使睇啦，係係真係。看嚟都冇啊！呢啲 幾位劉峰就劉小峰，你睇啱啱睇到新嘅佢係咁啊，所以我唔係因為我睇呢部《三少爺的劍》嗰時候啦，我睇嗰時就好，我又唔係話覺得係好呢套係我好反感，但係咧我就覺得咧有種唔知點解咧，好似覺得係咪真係個時代轉變嘅原因係令到嗰個戲咧，我睇完之後嗰時候都覺得係咪而家譬如拍武俠電影咧，因為我覺得而家咧，即係話電影咧，即係應該係一個最好嘅時機嚟嘅，因為喺內地咧，佢拍嗰陣咧，佢內地有好多山水，好多景 啊， 好多啲廠，就算廠景或者實景咧，都係好適合咧，即係拍。 咁佢以前咪拍啊金庸嗰幾部咪？好出名咯！哇，我要武當山，我真係走武當山拍啊嘛！我要拍《射雕英雄傳》，我真係蒙古草原拍啊嘛！但係你嗰、那個。嗰、那個劇本寫唔掂就拍呢啲冇用嘅。唔係 嗰個電視劇咧，嗰、那個其實我覺得係出唔到俠嗰個嘢，一個都係叫唔成功嘅。咁、但係電影裡面嚟講咧，譬如好似依、這個係徐克導演，以東升導演徐克監製。咁我哋嗰個期望會唔會係，因為佢已經好有呢種嘅拍呢武俠電影嘅嗰種經驗啊、可唔可以將佢咧喺嗰個而家呢個？內地開發咗嘅嗰個市場嗰度咧，可以再將個空間放大咧咁。咁、但係咧， 咁啊等阿杜琪峰噶啦，因為陸小鳳就係杜琪峰拍噶嘛，當年。 而家係啊，我勁噶嗰個係。 係啊。 咁啊，如果講起杜琪峰嗰時啊，諗翻佢舊嘅嗰部咩《碧水寒山電影金》，嗰部都係首度上嘅大陸拍嗰時就是、最正啦，攞到嗰部戲，我覺得都係好經典，因為咧。喺武俠片嘅世界嗰時候，你會睇到佢帶咗好多好實在嘅嗰啲，即係嗰時廣東廣西嗰啲咁嘅山林嘅景緻啊、出到嚟咧，你會發覺咧就發揮到好大嘅作用。 因為而家我諗翻起，譬如就算三時的劍咧，佢始終咧就即刻咧，我都係都即刻諗翻起咧，就楚原時期嘅嗰個邵氏 嗰時咧嗰啲。而家我哋就嘗試討論呢個好重要的問題啦。理論上咧，邵氏當其時嗰個製作嘅條件咧，就等於而家麥當勞嚟嘅。我以前講過噶啦，卡拉通、攝影、casting 全部係統一風格嘅，即係無論拍咩戲係 一個廠格咯。即係邵氏製片廠， 佢唔叫你哋拍咩片，啲色出嚟就係咁樣嘅。咁阿桂松就稍微反咗少少啦，要拍實景啦，咁但係嗰個都係異類嚟噶嘛。係當其時就係、是。大規模生產，咁喺咁嘅條件入邊理論上就唔會拍得好嘅片出嚟嘅。咁、但係咧，楚原咧就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揀咗古龍嘅小説改編，亦都好彩咧，俾佢即係佢 發揮到好多， 佢揾到古龍啦嚇，咁、搞得掂啦。咁出嚟嗰個效果咧，當其時真係覺得，咦，佢搞得掂喎、 啊。 咁其中有一個好有趣嘅咧，我就同阿幾圖咧有少少唔同睇法，就係話咧，譬如涉及到嗰、那個呢啲背景啊、道具啊，或者呢啲即係廠景咧，佢好同古龍嘅世界夾嘅原因就係因為全部都好 artificial 啊， 係 即係一種好人造嘅感覺嘅。 嗯， 係。如果你俾一個嗱，你如果你當拍阿金庸咁樣啊，真係攞個實景去拍咧，金庸有意思，但係古龍嚟講係冇意思嘅， 冇意思嘅， 係佢就要俾咗你一種好假，好人工的感覺出嚟， 係啊，同埋佢帶上嚟咧，佢雖然有燈光製作嗰度咧，你會睇到有好幽冥嘅嗰個世界，因為咧，尤其是楚留香講蝙蝠傳奇嗰個咧，就最好做一個舉例嚟嘅，因為嗰個由阿爾冬升做蝙蝠公子嗰個咧，我睇完之後係好深刻嘅，尤其是嗰佢入到嗰個蝙即係個蝙蝠堡嘅嗰度嗰種嗰個氣氛，你會睇到咧嗰個係一個叫係好片廠嘅嗰種世界，但係因為佢嗰種咧即係佢嗰種叫嗰種做法啊嗰度咧出到嚟咧有一種咧好幽冥嘅感覺咧係出到嚟嚇，咁啊到喺嗰刻嗰時 佢啲唔陽光啊嘛， 係同埋佢夠大啊嘛， 古龍嘅小説係唔陽光啊嘛， 因為邵氏嘅嗰個廠景咧，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咧，佢係可以咧，即係就算搭嗰啲譬如嗰啲咁嘅樓高咧，可以五層咁高都得嘅嚇，因為可以俾到你睇咧一個雖然係廠景，但係咧就係都好大同埋好精緻嘅，咁佢咧就。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就即係阿楚原嗰時期咧，佢諗到有好幾個嗰種叫特別嘅佈景嘅設計，係令到一個廠景咧就活化咗佢嘅出嚟嘅，因為佢又加埋武俠片嘅因為動作武俠嘅嗰個 同埋佢嘅廠景可以循環再用 係啊，咁所以你會睇到咧，佢出到嚟嗰度咧，即係由廠嘅廠景嘅世界加埋呢個武俠嘅世界咧，佢就做出一種好特別嘅意境出嚟嚇。咁我覺得而家咧，你會睇到譬如《三四人的劍》咧，你都可以講係大部分都叫廠景世界，因為其實 佢應該係咁拍嘅，佢應該咁拍。 佢數碼廠 啊，我從來都覺得。即係你唔好追求嗰種話啊名山大川啊！ 唔係佢嗱佢對嘅，佢事實上咧嗱佢神劍山莊，我覺得佢個景佢都好幾宏偉，佢但係擺個鏡頭嗰個處理嗰時咧，佢就冇阿楚原我哋睇嗰時咧就睇得佢咁細緻。嗱，譬如阿謝浩峰嗰個佢嗰、那 個 木碑， 原本係棺材嚟噶嘛？ 係啊，棺材。咁啊，而家佢整其實都幾得意，但係你睇唔到嗰係原來好高嘅嗰、那個。我諗做係做咗出嚟，但係你個鏡頭咧，你要睇到咧，那個感覺咧唔係令到你咧即係一入眼簾咧即係。即刻鎖住咗你嘅嗰個眼界，記得嗰個景，嗰個感覺咧。咁啊，就可能第一咧，即係我哋可能即係好多都睇到膩咗嚇。你依個做得咁大嗰時，唔覺有咁獨特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就好嘥，就嘥咗依樣嘢出嚟嚇。我覺得佢初初係有依種意圖嚟嘅，但係而家個成功咧就做得好咧，就係最正就嗰條長嘅石樓梯啦。嗰、那個就唔錯嘅，同埋就最正咧就神劍三莊出邊嗰度咧，當嗰啲圍攻嗰陣咧，即係成個蓋曬去毒氣嘅嗰個設計咧，都相當之好嘅嗰、那個係。咁、但係咧就整體嚟講咧，你會發覺佢俾人個感覺咧都係似而家。 即係嗰、那個我哋睇嗰啲叫做係電子遊戲咧，出嚟嗰種視覺嗰種感覺咧， 咁踩法啦。 唔係，尤其是佢最撚尾嗰段啊，我最撚尾嗰段咧，我覺得你整到點360度咧，但係都唔夠嗰種叫 impact 嗰樣嘢。 可能今日嘅舞姿又冇呢種條件咧。 唔係，我諗嗰個咧就係、是、都係在乎咧，即係喺初初嘅時候咧，其實係攝影嗰時嘅設計心思嚟嘅，同埋因為當你拍嗰時候咧，你都頭先都做一個舉例，當時譬如電視劇，當佢拍嗰啲動作場面，佢知道我鏡頭唔會擺得好多，但我玩一種叫慢鏡，嚇、用嗰個慢鏡。 我奇怪點解今次冇嗰啲慢鏡嘅致敬咧？真 係，同埋佢個慢鏡，佢、慢鏡當時咁唔係一般嗰啲叫高用高速。嘅出嚟拍嘅慢鏡，佢而係用一個即係拍完咗之後用加格嘅效果，所以你會睇到窒啊窒啊窒啊咁樣嘅。咁、出到嚟嗰時，我哋睇嗰時候咧，係嗰個效果係完全係好獨特嘅。因為嗰時阿天林叔啊，佢哋啊同埋蕭新叔啊，佢哋咧去拍嗰時候咧，佢設計咗一種叫動作嘅一種處理，係非常之獨特。咁你會發覺咧，就而家呢個三少爺嗰度咧，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咧，即係睇到有啲咁嘅動作嘅設計嘅氣氛咧，嘅意境出嚟咧，就反而我都覺得係弱咗嘅。 係好嗱，咁啊有少少時間啦，咁你如果喺阿楚原入邊啊嗰系列嘅改編電影咧，你會揀邊部作為首選啊？咁我就唔一定唔會係三少爺的劍啦。 係 咁，三少爺的劍入邊咧係以東升。靠佢爆出嚟嗰下啫，咁但系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即系改编嘅成功咧，咁你觉得系边部？ 我其实我系好独爱啊《天人灭绝刀》嘅，因为傅红雪嗰个角色又 变 雪 菊， 吓同埋佢嗰把响邵氏佢哋嗰把刀嘅设计咧系一绝嘅，咁因为当时阿狄龙咧嗰个独行侠光造型咧系其实影响系好深。即如果你想翻拍咧，因為個人物裏面嚟講咧，楚留香同埋係傅紅雪咧，我係好中意嘅嗰個。 我就個人就流星蝴蝶劍， 嗰、那個冇得講，又係好勁。唔係嗰啲流星蝴蝶劍咧，唔係人物好睇之咁簡單，係個故仔啊都好正，同埋就算我哋電視劇嘅嗰個主題曲都好正啊。即係將個流星蝴蝶嗰個意境咧，真係已經用歌唱到出嚟啊！咁啊，其實所以仲有啦，你頭先都提及咧，其實徐克改編嘅嗰、那個蝶變啊，即係方鴻業嘅嗰個咧，都係可以再拍落去嘅。咁因為嗰個對古龍嘅意境咧，佢而且用一種叫做係好多實景嘅拍攝出嚟咧，係變咗一個好獨特嘅處理嚟嘅。 好嗱，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我幾乎唔記得，原來我哋有個抽獎問題嚟 嘅。 咁我而家先諗到個問題係咩？個問題咧就都幾刁轉嘅。咁既然有飛，咁梗係刁轉下啦。 係咯，唔平啲咩？ 就係阿李尋歡個阿媽叫咩名？ 你今日真係幾刁轉啊！不過我覺得好多人都答得到，好多古龍迷嘅，我知道啦。我哋啲聽眾朋友係咪先？金龙啊，古龙啊，梁宇生可能就少啲。有嗰时候震我啊，话我你做乜咁中意梁宇生？ 边个就你啊？ 一系三一字咁俾你听。 哦，OK。 成日震我啊，搞到我成日都要同佢拗啊。 好咁啊，我都唔知，我唔知埋未。啊，下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